酒后看小摊，嫦娥俯瞰人世间。 一首呼唤，但是当世界里你还那样圆梦，虫儿滴答，流浪飞沙，真的把颗童心带走了吗？不知浪迹海角天涯，无人管的根，无人忘的家，时光如梭，路儿蹉跎，守狂野人不上繁华。一声呼唤，但是的伙伴，梦已离开，一切又回来。一声呼唤，但是的伙伴，眼儿散开，笑容又回来。我的伙伴呀，你还是那么的可爱。世界里你还那样远吗？虫儿滴答，流浪飞沙，真的把颗童心带走了吗？不知浪迹海角天涯，不人管的根，不人忘的家，

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，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。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，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。 去了。

谁都

在我的心中，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原来在你眼中，你从没放弃过。才明了，哦，你的爱多么重要，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。哦，时间的混乱中，看到你在身后，就像天使般在微笑，分分秒秒，一直到天。 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

此刻唯你相伴。